第十二届平壤秋季国际商品展销会9月5号在三大革命展览馆拉开了帷幕。开幕式由有关部门经贸部门干部、各国和地区代表团、各国驻朝外交代表和使馆官员参加。开幕式上，各发言者说，本届展销会在谋求国与国之间的友好，广泛进行多方面的经贸交易、投资和科技交流方面，成为一次良好的机会。展销会将进行到9月8号。